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第一座桥呢是比尔哈克姆桥。比尔哈克姆桥呢在1905年就已经落成了，从它落成的那一天起就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它可以算是巴黎最著名的桥了。这座桥呢有两层，下层是为行人和车辆设计的，而上层呢是供地铁通行的。这样的双层金属结构可以说让比尔哈克姆桥在外形上就先声夺人。当然很多电影音乐的 MV 都是来这里取景过。你会问这座桥上的人多吗？告诉各位，分情况，有的时候真的会满座。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在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般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逃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般落魄，理想未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牺牲就昨天，今和以后，人生应该有的。 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满座》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段时间李荣浩住院，在住院这一年过程当中，他自己感悟所想得出来这样一首歌曲。李荣浩呢，性格低调，对任何事儿既不强求也不张扬。在李荣浩看来，人生不是以掌声或者是讲座来定义成功的，得失只是一段过程，只要能够问心无愧就足够了。因此呢，他也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满座》，希望通过歌曲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不用刻意的追求满座，演给任何人看，自己觉得精彩就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尔哈克姆乔呢，其实有很多的电影啊，包括音乐 MV 都是来这里取景的。各位，如果你真的来到了比尔哈克姆乔，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在桥上的时光，因为这也是 Coco Chanel 好莱坞珍妮杰克逊的选择。来到这里可以把自己当作巨星，在比尔哈克姆桥上随意的摆拍，留下你最自信最灿烂的笑容吧。 She makes the credit cards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the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 It's not the end of the road. Yeah, we've all been there before. And it goes oh, oh, oh, oh, oh, oh. He's walking on cause he can't pay for the bus. He needs a dollar but he ain't got enough. Everybody 来自于五秒盛夏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他们的歌曲。伴随着这样欢快的节奏，接下来我们前方到站的是耶拿桥。耶拿桥呢，是按照拿破仑一世的想法去建造而成的，它始建于300年前的1814年了，而一直到1853年之后呢，人们才把这座桥进行了重新的翻新。目前呢，是增加了4尊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像。各位，我们往南看，桥的南端呢，竖立着高卢士兵和罗马士兵。再往北看，桥的北端可以看到阿拉伯士兵和希腊士兵。有人会提问，这4种士兵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外观上的区别呢？你去到现场你就懂了。 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长得都不一样，就像我们每一天，也希望各位过得都不同。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宝贵的东西都需要能飞行。 作词陈小霞，谱曲郭靖演唱的《每一天都不同》，这三个人的合作厉害了。他们在这首歌曲之前呢，诞生的另外两首金曲是《下一个天亮》和《在树上唱歌》。和那两首歌曲不同的是，《每一天都不同》啊，呈现出的是一种自我勉励和期许的这样的风格。比如说歌词是这样唱的：遇见的人每一天都不同，偶尔失去什么，偶尔学到什么，慢慢就能翻越沙丘，走出日落。每一天的我要比昨天辽阔。其实在旅行当中，你看到不同的景色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和感觉也不一样，因此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收获。看了这么多的桥可能会有些累了， Come on 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放一些音乐，一起在船上我们跳一段森巴。对，森巴 一开始跳舞就要得到崇拜，是这歌舞的节拍将七星白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都需要天才。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体跟着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帅，每个人的舞步当然只懂只成一派，我懂得跳舞所以我存在。虽说跳舞人像动物本能跳过来，

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昨晚上海越剧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4场越剧《红楼梦》落幕，虽然都是年轻演员担纲主演，但是这一版演出依然低调的火爆起来，一票难求。今年是越剧《红楼梦》首演60周年，它依然保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堪称是戏曲界的一个传奇。作为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5月演出季的线下活动之一，北京歌剧舞剧院17号举办了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公众走进院团，观摩演员的日程训练和剧目排演。5月演出季将持续到6月6号，上演9部原创剧目，涉及杂技、儿童剧、戏曲、曲艺、民歌、歌舞等多个艺术门类。据了解，北京歌剧舞剧院的剧目《你我的北京》目前正在排练之中，歌唱演员周璇、阿云嘎、云飞、吴春燕等将参与演出，6月5号、6号在民族宫大剧院上演。改编自老舍6部短篇作品的话剧《老舍赶集》将于5月5号开启沪京巡演。该剧由老舍先生的子女舒乙、舒季担任文学顾问，斯琴高娃任艺术顾问，试图以当代视角和幽默方式重新审视中国式理想生活，为观众带来人生思考。《老舍赶集》是方旭继《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二马》之后第5次改编并导演老舍的作品，也是他首次将老舍的短篇小说搬上戏剧舞台。据了解，该剧将用4扇竹编门帘作为贯穿元素，通过门帘的开合翻转营造出各个空间，并配以充满民国风的写意漫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 像是 life goes so，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过艰难和困惑。 爱的人到处跑，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心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哦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林俊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加油叹号》，歌里有这样的歌词唱道：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赛跑在哪个地方跑更好呢？当然，如果你能来到巴黎塞纳河上的任意一座桥上奔跑，一定是最美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去看的这座桥呢，叫做阿尔玛桥。阿尔玛桥最初在拿破仑三世时期的1856年落成，但是整座桥在1970年到1974年经历了一次重建。这座桥非常出名，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呢，这座桥的桥墩都是左阿夫兵形象的雕像。左阿夫兵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怪哈，或者是没有听过，这是指在殖民时期远赴非洲的法籍士兵，通过塞纳河的河水漫过左阿夫士兵雕像不同的身体部位，就能够判断出河水是否超出了正常的水位，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人类的智慧啊。这是第一点。阿尔玛桥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点呢，是因为在1997年8月31号那一天，这里举世瞩目。20世纪最传奇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里画上了悲剧的句号。威尔士公主，也就是戴安娜王妃，在这里发生了车祸。这是一座传奇的桥，这座桥见证了很多的故事。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寻找属于你的故事，跟随牛奶咖啡一起去寻找吧。 行当然是一个去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放空的过程。你会如何面对自己的空白感呢？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 New money, suit and tie, I can read you like a magazine. Ain't it funny, rumors lie, and I know you heard about me. So hey, let's be friends, I'm dying to see how this one ends. Grab your passport and my hand, I can make the bad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脱下鞋子，脚步赤着脚太空漫步。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这些我都值得瞩目，吸一口纯氧就恢复，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 郭采洁，我的未来是。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哎呀，提到未来，好像每个人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有些情侣会选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去举办他们的婚礼。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座桥叫做亚历山大三世桥，它很厉害了。很多人说这座桥是巴黎最美的一座桥。每一次经过的时候呢，各位都有机会可以看到美丽的中国新娘穿着白色的礼服，挽着新郎在拍摄婚纱照。后来甚至有人给这座桥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中国恋人桥，很有意思。而且经常会有人讨论说，为什么这座桥能够出现在那么多中国恋人的婚纱照当中呢？很多人在猜测啊，或许呢是因为整座桥上有32盏非常漂亮的路灯，特别是到夕阳西下，这个路灯初亮的时候，整座桥被照射得美轮美奂的，就像梦幻当中的场景一样。猜测点二呢，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座桥完美地融入到了周围的环境当中，无论是拍照还是你在桥上去看两边的风景，那一刻你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总之吧，来到这里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你熟悉的我们的同胞在这里拍着很美的婚纱照，很幸福很浪漫。如果你遇到的话，可以走上前去 say 一个 hello， 说一声祝福。当然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否则的话新郎或者是新娘很可能会说，哎，先生有事儿吗？ 究竟什么缘故长得快变平足，就为了给我关注，我懂你的企图，敢不敢打赌你也不清楚，用尽浑身解数要我焦点模糊，要我自觉多无助，渺小虚弱虚无，替我数跳舞，现在说清楚，这一下心声里又是电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想听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可以开口就结巴。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 来自于蔡健雅2015年的专辑《失语者》当中的《先生有事儿吗》。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在塞纳河上不同的桥上去感受了不同的风景，还有很多的桥，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到的。不用着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在塞纳河上不同的桥当中去感受不同的状态。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